回望多年，我们无条件的默默付出，希望得到你们无条件的月费支持，请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早晨， 早晨， 诶，齐我今次第三节嘅大香港早晨，热血时报同 My Radio 联播嘅早晨节目，咁我哋嚟到第三节啦，咁咧呢一节我哋就会关心一下。大陸的 都其實都是關骨氣事， 有關骨氣事， 關真的關骨氣事。 關氣這個話題其實 白搭的， 這個是很敏感， 不是議員有關氣就不要回去咯，有什麼所謂，反正你都知道結果了。但是今次的關係關什麼事呢？ 今次的關係就關買東西的事，就其實是講大陸人的， 關賣東西的事多一點， 就不是關香港人賣東 西，賣 賣東西，賣東西都關， 都關啦， 其實在講呢，那 你有買就當然有賣爭論這個問題做什麼鬼 不是，其實講緊就是因為大陸呢他就財政部就宣布了5月25號呢，就算即是昨天就宣布了 前日 由6月1號起呢，就將會調低部分服裝啊、鞋啊、護膚品啊、紙尿片等等消費品的進口稅，咁大部分的減幅呢都有 50%， 咁彭人你講下有啲乜嘢？ 主要會減嘅呢就係一些平時會帶人會來香港買的，譬如是化妝品啦，護膚品本來就 5% 的，現在就變了 2%， 啦，波鞋啦由24變12啦，皮鞋都是由24變12啦，紙尿片就由 7.5 變成 2% 啦，西裝由17變成10啦，簡單來說就是全部一些會來香港買，即係大家見開嗰啲護膚品啊、波鞋嗰啲，全部咧都起碼減超過 50% 嘅税嘅。 唔係佢嘅嘗試去做嗰樣嘢，就係佢話即係嗰個税其實係點，就係即係例如喺香港有啲貨係運入大陸賣嘅時候，咁嗰個税就會減啦。佢希望就係做到香港可能或者外國嚟嘅貨就平啲啦。咁等你可以喺自己嘅地方係啦，就去買嗰啲嘢，就唔使去人哋嘅地方去買啦。 即係希望降低嗰個貨品嘅差價，即係盡量令到喺大陸買同香港買個價錢就差唔多。 大家記得就係我哋早幾年會講嘅悲哀咧，就係以前我哋香港人係翻大陸買平嘢噶嘛。 大陸人在香港買便宜， 同一樣的東西在大陸買是便宜過香港的，但是近幾年大家知道不是，就是大陸的東西是貴過我們香港啦，結果其中一種說法就是因為香港的東西便宜了，所以大陸人才下來買東西，他現在減關稅之後就想著物價可以低一點，就谷回內銷這樣。 哦， 但是咁結果 係有啲網民就都係梗係歡迎啦，你減税，譬如大陸嘅網民，咁佢哋梗係會歡迎你減税啦。咁但係有另一個講法就係，譬如香港嘅網民就會覺得，咁雖然係降低咗關税，咁但係仲有消費税咧，咁其實或者個價格上都唔會差好遠喎，同埋未必真係有效令到佢哋唔落嚟買嘢喎。 其實是的，即是你說即是會不會降低，或者你說其實他這個做法 會不會減少水貨下， 好了，我們很只是講香港的貨即是那個關稅問題，只是講關於香港那個那些貨的問題啦，樣其實會不會有效去降低到那個水貨客的流量，或者會不會降低了去入水貨那個意欲，其實未必，我覺得即係呢樣嘢係， 甚至乎唔係水貨，就係你落嚟 shopping 啊！即係你見到廣東道嗰啲人會唔會少咗咧？都係未必 嘅。即係其實原因就好簡單嘅啫。我哋成日都講嘅啦，就係大陸所有嘢都係假噶嘛。 唔係，如果你嗰個品質啊，或者食光嗰個問題係唔會解決嘅咧， 係 咁其實啲大陸人都係唔會放心喺大陸買奶粉噶嘛。 係啊，唔係即係好搞笑啫嘛，就係佢哋即使知道嗰啲嘢係由外國嚟嘅都好啦，其實只係。透過運輸的公司去運去那裡，跟住擺在他們的地方去開始發售，是他們就覺得中間點都是假的嘛， 即係就算嗰樣嘢係正貨都好啦，嚟到佢擺低咗喺佢哋嘅呢個中國嘅國家入面，跟住擺喺佢哋嘅地方去賣嘅時候，嗰啲嘢佢哋就會覺得啊，都唔知係咪假嘅，都唔知係唔係個罐就真嘅，不過入面有啲粉就掉咗嘅，或者點樣？即係你知㗎啦，大陸好鍾意即係有個生意係去回收嗰啲名牌奶粉嗰啲奶粉罐㗎嘛。 哦，係啊。 咁佢哋會擔心，可能就會擔心嗰個問題。所以其實就算減個關税又好，嘗試去刺激嗰個內銷，其實我哋覺得，即係或者我覺得就係佢仍然係會落嚟買，因為個誘因唔大啦，同埋佢哋始終最擔心一樣嘢就係，喂落得嚟嗰啲人最擔心就係嗰啲奶粉假啫嘛。 唔係，所以或者呢一個對香港嚟講咧，就未必係好消息咯。但係政府咧，佢哋想塑造嗰個講法咧、就是，就係啊，而家即係大陸減關税啦，咁啊零售業啊進入寒冬啦。 唔係，甚至乎就算佢可能關於一啲嘅消費嘅數字啊，或者一啲人口即係旅客人數嘅數字都好啦，有增長都好，佢哋都會不停咁去塑造一個形象，就係話喂唔係喎，有隱憂喎，即使增長咗都好啦，有隱憂喎。 即 係 其實有增長，但其實唔係嘅，唔係你表面咁樣睇。係 啦，虛火嚟嘅咁樣。 即係可能其實咧，雖然咧啲數字就增長咗，但係唔係真係會帶嚟咩經濟效益嘅喎、嗯。即係有好，即係佢其實佢講到尾想塑造嘅形象就係、是、你係靠大陸嘅，你冇咗大陸會死。佢就不停喺度洗你腦，就係話你零售業啊一定喂而家慘啦，而家大陸調整嗰個政策啦，咁你零售業就進入寒冬啦。咁然之後啲商家又怨聲載道啊，佢就不停喺度塑造形象，就係、是、你必須你所有嘅行業啊，你嘅生活啊，每一樣嘢都係要靠大陸、嗯、但其實實情係咪咁樣呢？實情又唔一定係咁樣喎，因為睇翻其實啱啱過去嗰個三日嗰個假期啦，咁譬如有啲香港嘅零售嘅商家，佢哋就話都要即係調整翻嗰個策略，調整翻嗰個營商嗰個策略，就將嗰個 target 咧轉翻落一啲本地嘅消費者度，咁樣。根據他們的說法就是很多時候這一間在沙田的百貨公司，他們那個商家就表示其實變了很多那些消費者其實都是本地客來的、嗯、即是他們刺激回、可能是大陸遊客是少了或者沒那麼多，但他們只要將目標轉回到、本地客那裡，那本地客其實都是很樂意去消費的，即其實個實情係並唔係好似政府塑造到我哋又要完全話冇咗大陸會死啊！即係成日喺度講哦，冇大陸嚟消費咧，香港零售業咧就會唔得啦。咁其實有啲零售業唔得，譬如好似你話水貨鋪嘅，如果佢哋真係受呢、這個關税嘅影響，真係少咗人落嚟買嘅，咁喂，即係心涼啲講句，喂，你哋都賺咗咁多啦，都係時候讓翻個鋪位出嚟俾人哋做。 唔係呢個咪就我哋講關於水貨客嘅時候，我哋不停去講嘅就係、是、當然即係嗰個資料問題啦，亦都另外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講緊好多商場嘅一啲選擇嘅問題，嗰啲鋪頭嘅種類嘅問題啦，或者成條街係全部都係藥房嚟，或者全部都係金鋪嚟嘅，對於一個正常本地人要去消費的時候，或者不要說本地人，外國的遊客，一個正常的遊客，一個正常的旅客呢， 你對於一個這樣的環境的設置，或者一個這樣的商業的模式這樣的店鋪的擺法呢，是都是有問題的嘛，即是你們都會覺得很煩厭，或者覺得喂其實都不是很貼合我們的需求啊咁樣，咁其實呢一樣嘢係我哋不嬲之前都會講啦，咁而個事實就係呢一個的的確確係一個正常社會唔應該發生嘅事嚟噶嘛，就係關於嗰個社會嘅規劃啦，或者嗰個直接喺商場入邊嘅規劃都好啦，喂呢啲全部都唔係一個合理會發生嘅嘢，或者一個合理嘅社會正常運作嘅社會唔應該係咁樣噶嘛，但係佢個渲染就係話俾你聽，政府嘅講法就係話俾你聽唔係啊，你冇大學就好大鑊㗎啦，你要 keep 住佢哋啊，或者你要唔好再搞啲咩行動啊，或者你要please 佢哋、啊、 即係要好歡迎啲大陸客㗎。 係啊， 另一個問題就係、是都係譬如佢講到話政府唔係講到大陸點樣優待啊，點樣係做好多嘢對你哋香港人好啲，令到你香港經濟發達啊，或者點點點點點，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廢話嚟、嗯。到佢譬如佢國內佢唔得嘅時候，佢有需要嘅時候，佢係唔會理你香港噶嘛，佢就係會做啲嘢係 benefit 佢自己嗰度嘅啫嘛，佢 benefit 佢自己嗰個政權啫嘛。即係譬如你好似如果佢係好在乎香港嘅，即係佢做任何政策的時候都會想到哦，這件事會不會影響到，但是實情上他是做政策的時候他是不會想會不會令到你們香港那些零售業少那些客咯， 佢就係會掛住佢自己裏面嗰啲啫嘛。所以其實嗰啲政府嘅官員用一個好欣，即係好崇拜啊，好覺得啊，大陸對我哋好好，好關照我哋。其實係 加花做手先， 係加花做手，大陸好關照我哋。其實呢個係錯嘅咯。到佢哋有需要嘅時候，佢係唔會理你嘅咯。即係你只不過係俾佢利用嘅啫嘛。 嗯。即因為報紙每一個都係都係即因為出咗呢單新聞咧，話6月1號開始減關税，所有報紙都係一片即係香港嘅報紙都係寫啊大件事啦，香港零售業會瀨嘢啦咁樣。即如果呢一套係即你哋所講嘅講法，即報紙所講嘅講法係真嘅話，咁就係印證咗 Christine 講嘅嘢咯，就係、是、大陸係當佢需要救自己嘅時候就唔會理就唔會理你嘅咯。咁實情上係咪因為係咪因為咁樣而即係咪因為救自己而去做呢樣嘢咧？或者係啦，咁但係可能。仲有其他因素你唔知道，譬如啲人講話 WTO 話咁樣啲咁複雜嘅經濟，我哋就唔知啦。咁但係情況就係、是、一來我哋知道，一來就係佢先所講嘅引證就係話，大陸佢有事嘅時候其實真係唔會理你嘅，你班土共諗清楚啦。到真係出事嘅時候就會計救咗自己先啦，你啲外圍嘅嘢話之你啦咁樣。另一樣就係係咪真係減到咧嗰啲錢？譬如我哋知㗎，譬如點解周大福喺大陸係好多分店噶嘛？ 嗯， 咁但係結果 係咪真係周大福嚟㗎？ 是很多的，真的 不是很多，不知道假的那些名字，什么周六福啊，什么周大六，不夸张，什么金大福啊那些呢，他会将所有那些、名牌那些金好那些名字 blend 在一起的嘛。 不是，那些是、大陆那些人自己开的，但周大福真的在大陆 是有很多铺头的。但是结果是那些人落到来都是在香港买的。因为只要你在大陆的所有东西就怕是假的嘛。 嗯。 同埋就是這一句，就是除了周大福之外，其他就算其他東西都好，即是說話變曬減，你減奶粉，減奶粉就會有人買的嗎？因為我們知道奶粉有問題的就不會買的啦。同一時間就是其他東西你減，咪減波鞋咁樣，大陸啲波鞋不過都平㗎。咁而家佢減咗進口嗰啲啦，咁即係減咗其他啲啦、你話係外國嗰啲，即我哋都唔會信㗎嘛。即我哋聽到，當我哋知道金沙話唔喺香港，即可能喺大陸都會設廠啊，出整一啲專供俾亞洲啦。我哋食金沙嘅人係會沮喪㗎嘛。哦死啦，大陸整嘅係平，會唔會平咗？但平咗之後會唔食得㗎喎咁樣。咁我不如買翻意大利整㗎啦咁樣。同一時間就係呢啲關税，呢啲關税大陸話即減完之後，大陸話減完之後係會幫即幫到他們自己的地方啦，一來知道未必得啦，二來香港有可能，但當香港真的會有影響的時候，即有些店鋪已經說講骨氣那樣東西，就是既然香港可能零售少了不能夠靠大陸人的話，那就找回香港人生意咯。 但這個不是骨氣啦， 骨氣即骨氣 講到骨氣， 我賺開這個人的錢，現在他不賺了，這樣咁有翻 冇錢俾你使啦，佢冇咗呢啲， 咁你唔會哀你噶嘛？唔好啦，我又同你鬥減啦，咁樣我減價啦，咁樣我好似啲名牌 手袋，減到仲平過大陸咁樣， 好似名牌手袋咁，我半價咧落嚟搶啦，咁樣咁呢個時候你如果你會係痛定思痛，你諗翻係喎，其實我係喺香港嘅鋪頭嚟噶， 唔係你醒目嘅，你醒目嘅商人咪會識得轉翻做本地咯。 唔係，其實個事實就係因為佢嗱，點解我覺得佢唔係貴就係因為其實佢哋根本唔係因為突然間覺得啊，唔係我要關照翻香港人或者翻咗 local 嘅一啲消費者，唔係因為佢而家生意少咗啫嘛。 嗯， 佢哋被逼要做翻， 佢哋被逼，佢就唉咁我冇辦法啦，咁就做翻你哋生意啦。但係個事實唔係咁樣，唔應該係咁樣噶嘛。即係你邊有可能話，其實佢而家個情況就係、是、好啦，佢揾唔到食咪揾個第二班人咯。呢啲唔係骨氣咯， 咁樣啫。 即係 如果你如果你話骨氣，我反而覺得大部分商家都是被，即是他知道我不可以得罪你这班客啦，我不可以得失你这班客啦，那我才会做一些事来到去 please 翻这一个 group 的客人的嘛。就像之前有个小新闻，就是譬如有个客户服务热线的，就是一个WD 的硬碟啦，那我就不熟电脑东西的，如果可能会讲错啦，即是他就本身有个广东话的客户服务热线的，那但是呢点知就没了啦后面。那现在即是他们要发起这个罢买这个，譬如高登呢就发起这个罢买这个硬碟的行动呢，那是要捍卫回广东的地位，就是好像那时候在广州那样，他们罢买麦当劳那样、你 cut 了我广东话服务客户的意思，我现在就罢买你，就要逼回你有回我们这个服务才行咯。 即其實有時啲商家眼光都要放遠少少，同埋即你話講翻骨氣，我覺得你如果做商家，你本身有骨氣，你一開始就唔會 target 嗰啲人咯。你一開始可能就應該target 翻啲本地客，或者 diverse 少少，即你係去到咧，你係去到要逼佢先至會去道歉嘅，先至會做呢啲嘢。 唔係逼完之後，你會做已經很好噶啦。我哋唔係一定 唔係，但係你見到呢一單就係即係啱啱呢一單咁嘅客戶服務中心嗰、那個客戶服務熱線嗰、那個問題啦。咁其實係香港人跟住話要罷買，或者搞到佢會重新推出翻嗰個廣東話客戶服務嗰個熱線啦。其實我諗起一樣嘢就係、是、你去做得呢個舉動，第一就係 cut cost， 第二就係你將你個 target 轉移咗，就係、是、我唔係 target 香港人咯。呢個係佢你見到個客觀嘅事實，就係佢哋嗰個商業決定就係我而家唔 focus 喺香港人嗰個範疇入邊。咁但係其實睇到另外一個報道，關於一個 WiFi 嘅一個問題嘅，亦都係我哋睇到就係、是、呢一間公司就唔去 target 香港人啦，或者唔去服務香港人，或者專心去服務大陸人咯，應該咁講啦。咁其實呢單係講咩呢？就係講緊香港寬頻啊。咁我一定要講啦。咁啊，香港寬頻咁去做咩呢？就是推出咗一個 WiFi 嘅全港通。咁但係呢個全港通係乜嘢呢？就係、是、一個有超過11000個 WiFi 熱點嘅一個網絡啦。咁就是香港寬頻啦。咁佢就專係俾大陸嘅旅客專用嘅。 如果專用嘅情況係免費嘅。 唔係佢點樣俾大陸客專用先？佢而家係用咩方法俾大陸客專用先？ 佢有一個 app 嘅， 即係佢知道你，佢 detect 到，你呢個人。我好似大陸人個樣咁，好啦，我俾你免費咁樣用，定係佢用一個咩方法係去俾你淨係知道你係大陸人，同埋佢究竟係俾大陸人專用啊，定係俾旅客專用先？ 嗱，呢個講法咧就係話佢係真係專俾大陸人去專用嘅。咁其實你睇到呢一樣嘢或者咁講。你咪就係去 focus 咗喺大陸人度咯。咁當然你會話，咁其實呢一個咁嘅服務冇可能俾香港人喎。咁如果唔係，咪冇人會去做一啲或者冇人會去交月費做流動上網咯。咁樣咁呢個係你呢個講法係冇錯嘅，你呢個講法係冇錯嘅。咁但係講真，你一推出一啲咁樣嘅嘢，喂，佢有得用，你冇得用，你第一件事就係你歧視我。你第一件事你會咁諗嘛？你歧視我？ 唔係，同埋最緊要係你做咩淨係俾大陸人啫？你如果你係開放俾旅客嘅，咁你應該每一個旅客都有啊。但同埋因為呢個 app 好似係佢係淨係得簡體字嘅中文噶嘛。 嗯。 咁佢淨係得簡體字嘅中文，同埋佢係要 detect 到你係咪用漫遊嘅。如果用漫遊咧，你先至可以連線到。 即係簡單嚟講，真係你要有中，即係你要有中國嗰、那個。 首先，你用呢個 app 就要符合幾個條件啦。 嗯、 你要係用漫遊啦，然之後你要識得睇簡體字啦。咁即係大陸人咯。咁符合呢兩個條件嘅、 啊。漫遊係等於大陸人嘅咩？ 唔係，即係你同時啊、嗯，同時符合呢個條件，因為佢呢個 app 咧，佢唔係話有幾個language 嘅，佢淨係都簡體字嘅普通話，簡體字嘅中文，咁你用呢、這個有符合呢兩個條件嘅人咪、主要都係大陸嘅旅客咯。 嗯，系佢亦都好搞笑嘅，佢都出晒面噶啦，话埋俾你听，真系专系服务大陆人噶啦。点解咁讲咧？佢个常见问题嗰度，佢话咩系 WiFi 全港通咧？咁啊 ，WiFi 全港通就系香港寬頻为访港国内旅客提供的免费 WiFi 上网服务咁样。咁即系自己都讲到明系咁啦。咁其实我又想扣连少少嘢，就系头先你讲嗰、那个咩冇咗广东话嗰、那个客户服务热线嗰间公司咧， 吓 你咪最后咪罢买，啲人话声称话要罢买或者去杯葛佢 啦，我哋验证唔到。 咁跟住去到最后佢咪真系开翻嘅， 嗯， 咁香港宽频搞啲咁嘅嘢，咁大家应该都要识做啦。是不 是懂意思即是我可以扮大陸人跟住用他的面 具，那這個是可能你一個取巧的方法，那你有方法的話你可以去做，那 取巧方法就是香港人用開的方法。 如果譬如純粹以一個消費者的角度，就 是 我現在譬如他現在很多電話已經沒有了免即是那些 unlimited data 的嘛， 嗯嗯， 即已經沒有了這件事，但現在反而大陸人可以有，我還要周圍走去那些碌那些麥當勞坐15分鐘那些嗰啲咁嘅免費 WiFi 度慳我啲 data， 又慢又， 或者因為有時太多人就會好慢啊。 咁 但係而家我真係覺得你大陸人就可以免費咁樣用，佢仲要係每日使用嘅次數不限啦，你每次係只係可以用兩個鐘 啦。我諗到一個 point 咧，會即刻觸怒到一啲人嘅。就是嗰間公司提供呢啲服務要錢㗎嘛，咁、 嗯、 但係佢哋唔使俾喎，咁你又係佢哋嘅服務使用者，你又要俾錢喎，咁咪即係你俾錢俾埋佢哋用囉。 是啊， 咁你仲用唔用呢？你仲应唔应该用呢？或者只是咁讲啊，都唔抵啊，大佬，我要俾钱去提供一啲服务去 please 大陆人喎，而家变咗系。 咪而家好多譬如 free wifi 咧，佢都唔系真系 free 俾香港人噶嘛。就算你去譬如麦当劳嗰啲，佢都系 free 你一阵嘅嘛。 系、 但而家唔系喎，大陆人可以连续咁样用两个钟、啊。 但系两个钟之后佢可以再开噶嘛？ 佢可以再开噶、 啊，只要连再连接就可以无限使用。 但麦当劳嗰、那个嗰、那个free wifi 一日得十五分钟嘅啫， 同埋你每日就可以用一次啫。 系啊， 佢会知道你嗰、那个电话，跟住你每日净系可以用一次嘅啫。即是你好不 fair 喎、啊、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商家很有问题喎、 啊。不是歧视香港人咯、啊。那你一间公司去歧视香港人的时候你还用不用呢？不要用啦。 自己想一下是是、啊、你自己想一下应不应该应不应该用这个 service 的时候。 即你讲的最后没有关系咯，你有关系咪不要用。你没有关系，你没有关系咪好像我这样用我刚讲方法扮做。用揮發揮翻 即扮大陸人，你諗住扮大陸人買張漫遊卡， 係啦係啦，跟住就無限上網咁樣。 即喺大陸買張電話卡翻返嚟香港。 你啊，總之我要 fit 到要求而已啫。 跟住之後就喺香港。 咁你真係驗我 DNA 咩？咁樣呢個係冇一個冇骨氣嘅做法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好吸引嘅冇骨氣嘅做法。 唔係冇骨氣嘅做法都好啊。用 曬啲資源咯。 係啊，啱啊。跟住開始發現冇人有個咁嘅途徑之後，冇人係真係俾錢俾月費嘅。跟住佢發現點解我成日淨係做一啲 service， 跟住全部人都用到我。service， 但我又冇收到錢嘅，咁佢咪會收皮啦，因為大家要做啦。 我覺得就算你唔係諗住做呢啲嘢，你最正路嘅做法咪就係你起碼投一即係 send 個 email 去投訴嘛，起碼最低限度去做呢樣嘢嘛。我都好似派人咁咯，而家派人提出咗講法，我覺得幾好喎、 啊， 又可以慳錢。 果然係香港人啊， 又可以慳錢又剩咁樣，係咪先？我覺得一舉兩得，我又可以用曬啲資源。 即無論怎樣都好，即講緊嗰樣嘢就係、是，譬如老人院又好，政改傾唔傾又好，甚至乎你嗰、那個關稅之後，你啲鋪頭點樣生存都好，同埋呢個 WiFi 出咗之後都好，你唔可以咁望住佢，跟住話，咦發生咗，咁冇辦法啦，咁呢間公司係佢噶嘛，佢話想要咩方法咪咩方法咯，個老人院係咁噶嘛，我個老人家唔住邊啫，咁樣，又即係個政改，咁佢而家話傾唔通，我唔想俾人面咩，望下咩，但所有嘢都唔係咯，就係、是、當你嗰件事你覺得係有問題嘅時候，你係有好多方法去做一啲嘢，係一來係一種抗爭啦，譬如係老人院咁你。投訴咯，屌，反正而家係咁，原來投訴完一次之後，我阿媽就排最後尾噶啦，我就投訴耐啲，甚至乎我想係可能食飯會差啲，總之諗方法做多啲唔同嘅嘢，同埋咩轉都得嘅，用其他方法啦。咁跟住你政改嘅話係既然話，但全世界都覺得係冇有傾嘅，咁咪直接唔上去咯，你無謂俾自己有機會面對試探啦。譬如呢啲話而家關稅退咗之後，可能會令到大陸嘅客少咗啦。咁你係咪用多少少嘢去做多啲嘢？譬如你中意嘅話，你用你方法去增加你嘅大陸客又好啦，甚至乎係咁，我咪真係跌埋心水就係服侍香港人咯。再埋呢個 WiFi。出咗啲嘢，你覺得哇咁過分嘅，即係啲人會笑啊！咁人哋咁，但係啲人啲左膠會同你講噶嘛？左膠唔係左膠係啦，左膠會同你講噶嘛？咁人哋商業機構嚟噶嘛？ 係 人哋商業決定嚟噶。